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係同佢講緊新年快樂，大家唔會有錯啦。咁我都係嗰句㗎啦，即係大家溝女溝到唔停手，搞嘢搞到冇得頭啊。你唔好話我咩又冇得，我冇第二句啦。因為講真，我作呢個人嘅作都幾耐時間嘅。咁其實要心血嚟嘅，咁啊講翻十零廿年啦。所以又有親我自南俱樂部咧，咁過年咧呢句説話實講㗎啦，或者大家都唔使再走嚟講，我又係呢句。咁係啦，我冇第二句㗎啦 ,ok? 光良才俊啦已經。 光良才俊啦或者你。啊仲解釋一下點解上個禮拜呢點解一啲喜慾都冇講過呢，就因為其實部電腦冇電啦。咁呢驚呢白做啊。咁呢所以就苦嗰啲叫咩啦原場咁就算數。 草草了事。 咁當然唔好意思啦。咁都係咁我快講埋嗰兩位就連埋我自己呢次係三個人一齊講話。平時別試過啊，通常都係我自己分開一個講噶嘛。咁我唔會講咩政治啦，亦都唔講咩神山虎啦嗰啲，我唔講啦，唔做宣傳啦。咁直接了當啦。咁我哋咪上個禮拜咪講到阿大的嗰件咯，紅唇蛙嘅。咁坦白講啊，即係如果俾我揀咧，我就唔揀嘅。因為紅唇蛙都要二六啊。 哇！ 二六一個五一個肥，唔好話肥啦，都其實都肥。又肥又矮啦，就唔好话丑啊，因为个样几甜啊，个样就唔算好丑嘅，咁沈殿霞唔丑啊，喂，讲真，OK，沈殿霞唔丑噶，我做一个肥妹咧，而家电视有个肥妹成日跳舞嗰个咧都唔丑噶，即系丑唔丑又有得睇嘅，唔好讲肥唔肥，肥都有啲甜嘅，有时啲肥嘅女仔都好甜添，通常都，咁好咁啊，但系佢点都唔值二六噶。咁我跟住就真係問大的啦，其實我一早知㗎啦， 乜嘢吸引到你啦， 有咩吸引到你啦，大佬話呢件紅唇蛙嚟㗎喎， 夠好聽， 我呢件女我第三次搵㗎啦， 嘩 我都要你講到咁樣，依次第三次，佢話呢條女幫你口爆㗎，係擔到你爆㗎，佢係完全屌你老味，最貼身最又係瞓覺攬撚住你好似啫。樹熊咁啊，即係好似澳洲咁啊，不過死就死撚曬啦！咁我話俾你聽嚇，喂，好啊！即係咧嗱，咁我就了解啦，即係大的呢啲咧行家啊嘛，玩得多，即係其實我成日覺得玩得多嘅人咧，佢係唔會點計較個樣啊。其實某程度好多人咧，即係玩下咧，好多人有一部分人咧，唔係好多人啦，即係起碼我同阿碌你唔係啦，我同你都玩得唔少日子啦，但我哋都唔係啊，我哋都係睇個樣嘅啫。 都唔係㗎，都睇態度嘅。 都睇到㗎。睇態度睇技術啦。 係 囉。佢唔吹唔緊要㗎嘛。即係好似阿大的咁樣啦，你見佢咩阿大的以前點玩嘅。以前喺神獸。咁佢搵到一件28歲嘅女仔。但係嗰個女仔又話做以前做桑拿嘅。咁將到桑拿就擺咗喺唱 K 嗰度。咁佢招呼近一流啦講真。但係當然佢嗰、那個女仔我就唔覺好值啦，即係喺雲雲咁多神獸咁多靚女，佢嚟講咁佢嗰啲女人唔值嘅。咁但係大啲好鍾意喎，大啲又搵過幾次嘅。咁其實因為我有搵過嗰件女，就因為嗰個女仔將啲桑拿技術擺落嚟，佢係嗰個女仔會點樣呢？我以前講過啦，穿住佢會自己帶套情趣內衣，穿到高踭鞋就會跳一拍舞啊，跟住跳舞之餘呢就會行過嚟同你做啲 service 啊，咁樣跟住就擔吹奶絕含轉咁樣啦，轉都有啦。咁所以大德就最中意食招呼咯。咁通常有啲人玩到咁上下就中意食招呼嘅。咁好似呢件紅唇蛙咁樣，喂，坦白講，你俾我真係即係 承諾， 真係你唔好話二六啊，大佬，你二一我都唔會嗌嘅，話聲你聽，1500我都唔會嗌嘅，我係唔會諗呢件女。但係坦白講，如果聽阿大德講。是擔到爆 的， 我坦白說真的很少擔到爆的，在機場除了就是我對上次聽又是大的咯，就是那件就是那件神手妹咯，那你是可以擔到爆的，這些即是大的去到這個境界的了， 啊，但我未到嘅啫，唔係我曾經都到過一個好中意玩 service 嘅境界嘅，但我都係睇樣個係重要過 service。咁原來咧，阿大德已經去到嗰個境界就已經唔同咗，即係同我唔同一個層次噶啦。佢會比我高一班嘅。但當然啦，如果譬如可以好揾件仲靚啲嘅咁好啦。咁當然啦，因為阿大德冇同我講咁多，因為佢第二朝就坐飛機離開珠海啦。咁所以我淨係知道咁多啫。咁啊，所以我就只可以出埋另外嗰位朋友啦，嗰位阿輝仔嘅朋友啦。咁輝仔咧就未飲過神山虎嘅。咁佢喺節目裏面咧就成日聽我講。咁佢有一個 咩年紀啊？咩年紀啊？ 卅零。 咦？咁又啱用嘅咯，有用有效 咯。好撚恐怖喎！咁又係好撚恐怖。佢飲神山虎又好撚恐怖。我成日覺得大杯太後生唔需要嘅。 係咯，即係卅頭啊、廿尾嗰啲就唔使啦。 真係其實唔需要。我唔會話。我啲嘢即係幾多歲都得嘅，我唔係咁講，即係唔需要就唔需要㗎啦。即係其實你太辛苦咯，係咪先？哇！你已經平時可以一萬三 Q， 而家你整咗飲完神山虎一百六 Q， 係咪先？咁你話係咪硬咗啲？佢當然點都會硬過你以前嘅。咁其實硬得佢唔會硬得。 唔係你有翻後生，你都唔會遠到去邊啊嘛？ 唔會遠到去邊咯，係咪先？真係咁你佢可能會有少少持久啲嘅，咁其實呢啲效力嘅嘢個人唔同啦，或者唔講唔係廣告，但唔係廣告嚟嘅 ，OK 嚇，咁我真係我都好衷心，唔係一定要幫襯我你先至咩，我唔係阿蕭山，我啲嘢好好食啊，隻隻都好食啊，我今日啲水果咧係最好食嘅榴蓮啦，咁我賣完呢只最好食嘅榴蓮咧，我有一隻更好食嘅榴蓮，即係咧啲嘢係最好食噶啦，呢只更好食嘅榴蓮，跟住賣曬呢只更好食嘅榴蓮咧，我有一隻更加好食嘅榴蓮嘅，或者咧 食曬榴蓮咧唔緊要，仲有堅石燒食， 係啊，仲堅石燒最好食啊！呢啲堅石燒或者咧，堅石燒食完之後 仲有盤菜， 仲有盤菜好食啊！或者盤菜好好食之餘啊，或者咧咁我哋仲有個榮光冰室嘅又係好撚好食嘅啲嘢，因為我呢只嘢全部都好撚好食嘅。啊 ，OK， 咁我唔買嘅，你可以唔食嘅，真係，即係譬如有啲太後生嘅時候，我都唔需要，你而家嚟食，而家嚟飲咖啡， 意思下你咪試下咯， 係咯，咁你係，我係覺得係好玩啲，咁你但係你而家你試咗，咁你到你老嗰頭點算咧？你真係到你嗰頭，佢唔會令你唔硬嘅，但係你 打孖上咯， 你就唔同以前㗎啦，即係我而家飲啊點樣咧？哇，唔係廣告嚟㗎，真係唔係廣告嚟。我而家飲係我揾翻我廿零歲嗰時嘅 energy 啊，咁到你而家你廿零歲，你唔係揾翻十歲嘅 energy 噶嘛，係咪先？咁你即係你冇乜點增長嘅話，同我哋嗰種飲完之後嗰種回復青春個狀態係兩件事嚟嘅，青春藥嚟嘅喎，喺我嚟講話先係咧，我話阿碌嚟講都係青春藥嚟嘅喎。佢係令我變翻你廿零三十歲嗰個年代喎，係咪先？咁我先至要啫嘛，咁你哋唔需要嘅其實。當然啦，你要幫襯咁我冇辦法嘅，係嘛？唔通唔做生意唔做咩？係嘛？ 唔係真係學小偷話真係啱用先好賣。 係啦，咁阿輝仔咁啊，本來佢冇諗住買，唔知點解咁啊喺酒店嗰時候咧，嗰時候啱啱我哋啱啱去到珠海啦，未上機房。咁佢啊微啊，我大家唞到先，唞到一陣間，我嗌你食嘢先食嘢啦。咁跟住佢又喺微信度講：牛哥有冇咖啡多啊？可唔可以買一包俾佢？緊有噶，我每次都袋兩包嘅。我自己有一包之餘，仲一包通常都係睇下咩啦，好廿碌你都食，你都咩啦？ 我都缺貨 啦，攞過啦。咁我咁佢俾返錢仲好啦，係咪先？咁你話而家包半包唔俾錢都唔緊要啦，我真係成日我成日覺得係咁樣，你俾返仲好，咁我咪十包五兜嘢囉，咁俾佢試囉。咁第二招就問佢啦， 爆膠 啊， 爆膠 爆膠啦，咁得唔得？佢就話得喎，勁好多喎，真係勁好多喎。咁當然一定係勁好多，唔勁好多呢，如果佢話飲完之後話唔勁咧，我唔會講呢句説話噶嘛。係真係話勁好多，我先講嘅啫。我飲完屌，你都冇撚用嘅咁，我係唔會講俾你聽。我唔會講出嚟嘅，攬埋啱埋講。咁佢話勁好多咁啊，勁好多啦。跟住，但係佢都有問題。佢就係 Q 半又係，又係枝頭第一 Q， 都係硬啦。但係就 finish 唔到。咁其實我梗明嘅，我梗明 點解啦？飲咗酒啊嘛。 我哋由六點飲到十點鐘，十點鐘我哋 宵夜又飲， 仲係飲緊啤酒，飲到十二點鐘。點解十二點鐘？因為我哋真係 count down 㗎，即係聽到 新年快乐，好捻少人嗌，或者你嗌珠海唔知点解旅游城市都咁捻少人嗌，我食宵夜嘅时候，咁啊即系听到十二点钟都仲食紧食少少嘢，即系好捻难食噶，我冇食，我冇食落去噶啦，我净饮酒噶咋，我仲捻大镬，我系咁饮啊我，啊咁跟住就咁各有各啊，咁啊所以佢有两 Q， 咁我咗咁啊佢话啦，哇佢条女咧就好齐，好齐，咁啊。屌撚完咧，就係診撚完第一，大家 Q 出半 Q 啦，即係半 Q 啦。咁佢女都攬緊住佢瞓，跟住佢啊，另外朝頭早再診 Q 喎，佢 Q 半啊嘛。咁幾點我冇問嘅啦。跟住我又話咁嗰條女幾點走啊？啱啱走。 哦， 即係因為我約咗阿輝仔咧，係十二點鐘咧喺酒店 大堂嘅。 咁我啱就即係十一點零鐘走嘅啫。咁條女真係 都 OK 啦，係咯。 啊，咁跟住咧，我就嗱臨問啦。問阿、網友即係阿輝仔攞微信，抄嗰條女嘅微信啦，咁我攞咗啊。但我有諗啊，我睇下點啊？如果依條女如果我係喺個，如果我新年約唔到小豬，過年約唔到小豬，即係其實而家知㗎啦嚇。咁樣咧，我某程度聽，因為聽講呢件女咧，呢件清遠妹咧，唔肯走啊，唔肯走啊嗱，咁我可能會約一約佢啊。咁啊，而家未落藥嘅，咁啊都未傾過偈嘅，係抄咗微信嗰時候就傾過一次偈。 哦，咪嗰晚玩都有啲交流㗎啦， 有啲交流啦，點會唔交流啊？係咪先？係冇污，係總之佢覺得我好玩啊，因為我識 search 我自己㗎嘛。我俾佢哋覺得，我好玩嘅。你揀佢哋咧，你就戇鳩啦，你今日黑係我揀我先最甜，我不時流露呢啲咁嘅嘢俾啲女知㗎，其實你網友其實睇唔出點解嘅啫。咁我可能會咁樣咯，咁跟住咪知道佢咁嘅關係啦。咁診完咁咁啊，咁我網友冇滿意話，佢我阿輝仔都話滿意。咁佢就話咧我問佢平時玩開乜嘢咁樣，肯會唔會再 join 我哋？呢啲咁嘅團啦，因為我好坦白講，唔平噶，而家呢 join 啲團。以上次即係以今次呢一單咁計咧，其實係幾錢咧？連埋宵夜833.34啊，定884.33，總之800多蚊啦，連埋宵夜。咁樣而且呢次咧，我係唔見到間場咧特別有特別嗰啲咩咩。咩沙炮啊嗰啲嘢送，所以個價錢係一撚樣嘅啫，同我哋以前唱 K 一撚樣嘅啫，冇貴，冇應該係冇貴過嘅，連埋宵夜800多，咁其實某程度唔係一個平嘅消費，咁而且女嘅話，咁我件二六啦，咁大的嗰件二六，但反而輝仔咧，你佢嗰件咧二一啫，佢嗰件二一就係好似我上次嗰件咧阿莫咁啊。跟住高秀平咁，佢都系二一喎。咁原來咧，即係我啲，其實我知道我中意嘅女仔咧，即係啱我類型嘅女仔咧， 都係 cheap 嘅， 係 cheap 啲嘅，係 cheap 啲嘅，真係 cheap 啲嘅。咁啊，知道啦，咁啊二一啫嘛，咁啊 OK 啦，咁啊咁啊大家咁啊佢改完佢啦，咁啊講下我啊。咁我上個禮拜就講咗少少嘅，咁啊因為咧我呢件女咧， 滿場飛啊， 滿 場飛， 滿場飛。咁滿場飛咧，咁我覺得啊，係好穩正啊，即係將 energy 放曬落去個 K 度。咁我諗即係嗰個玩得咁開心咧。除咗我有少少功勞之外啦，呢條女嘅功勞好撚大。咁我搞啲氣氛搞到好撚， 即係好似以前陳秀舒淇咁啦， 熟於係咯，係咯。佢甚至乎勁過舒淇好多啲。真係用即係玩得好撚開心。咁跟住當然啦，佢又玩下就會過下嚟陪下我啦。咁我又話佢會過嚟玩下陪下我。咁我就問啦，咁我話問咗佢，咁佢自己唔係我問佢，佢自己答嘅啫，唔知傾開啲乜撚嘢，佢就自己答。咁佢話我翻咗工4日，呢日我第4日。咁佢話佢以前咧，就有人包養佢，包養佢4年。佢今年26歲，即係佢22歲俾人包。OK， 咁咧佢嗰條佬咧就俾一個月平均俾6至8雞俾佢做生活費。6至8雞，其實你又覺得話，其實基本上呢個基本價嚟嘅啫。所以你諗下， 我哋諗住三雞嗰啲，真係其實真係好撚 cheap 嘅啫。人哋起碼俾六雞至八雞。當然啦，你啊，我哋喺網上網又可以諗啊。 六雞至八雞係六萬 係咯，六萬至八萬啊，一個月啊，即係話平時就俾六萬， 嗯， 或者可能開頭四年前就俾六萬， 嗯， 慢慢加下就加到而家八萬， 嗯， 或者就可能一路俾六萬，過時過節俾八萬啦。總之佢就六萬至八萬啦，咁，樣講。咁你諗下啦，一條佬俾得六萬至八萬包養呢一件女，咁，呢件女嗰個質素， 嗯，有翻咗， 咁當然真係唔差啦。咁，而我屌佢係，我依件啦二六啫，個嘢係2600啫，哇！真係喺我嚟講抵到爛啦。咁跟住就話，佢點解唔做咧？因為嗰條佬斷供，本來嗰條佬咧就想結婚， 嗯， 就想同呢條女結婚， 嗯， 即係我呢件女啦，啊，咁我暫時嗌佢個二奶先啦， 嗯， 其實都唔係二奶，小三啦，啊，呢個小三結婚。咁呢個小三就唔肯同佢結，因為佢又話咧，我得26歲， 嗯， 你個仔都30歲咯，咁，我點同你結啊？咁，跟住呢條佬咧就冇同佢結婚，就同另外一個小三結婚。 哦， 咁即係話呢條佬除咗包養呢件六雞至八雞包養呢個小三之餘，佢都可能俾緊六雞至八雞包養個小四喎。 嗯， 即係呢條佬玩下手係講緊120,000。 嗯，一個月， 一個月 包女， 包女噶咯， 嗯， 我先哇，咁屌你啦，咁你諗下，喺一個咩嘢數字， 嗯， 係咪先？咁啊，但係因為嗰條女就唔想同佢結婚，咁啊，咁跟住咧，因為咁佢女再我講句啊，呢佢老噶啦，我問佢幾多歲啊？50多啊， 嗯， 我屌你老母咩？我咪50多咯，當然我著衫唔似。咁你知啦，我估佢嗰條佬都係大陸人嚟嘅， 嗯， 啊咁佢當然佢都50歲嗰啲就著衫嗰啲嗰人好撚土啦，定係可能著得唔撚靚啦。咁我當然係著住衫佢靚靚少少，後生少少就唔似50多嘅， 嗯。 哇！佢一講50多，我真係人都單曬啦，屌你我！咁佢跟住佢冇鬼好叻，佢冇問我幾多歲， 嗯， 我十五蚊實答佢，屌你啦，因為我點都唔會答佢。佢即係話佢老好老，50歲50多。咁我已經唉，即係知道麻煩嘅啦，即係嗰啲咁樣之後，咁佢唔肯同佢結，咁佢呢條佬同其他人結，同另外一條女結咗，就即刻同呢件女斬攬， 嗯， 一斬攬，咁呢條女就精啊，因為佢自己有啲車貸，有啲房貸， 嗯， 啊都算叻㗎啦，但係佢啲房貸還8年， 嗯， 咁啊佢話佢一個月冇40,000咧，佢唔知點生活， 嗯， 咁你諗下，40,000佢一日咪即係要揾2000，又咪2000啊？千蚊， 嗯， 但唔係喎， 二千你唔係又係翻咗工啊嘛，係咯，你係翻廿一日工啫嘛， 係咯，廿一日工嘅，即係揾2000一日，嗯，即係佢每一日都要一定要出街嘅喎， 嗯， 就坦白講，佢 實出到啦， 佢都好承認，好坦白同我講，佢話佢翻工嗰日到阿牛哥嚟， 嗯，日日都出， 已經四日佢都係出街， 嗯， 4日都出街。咁而家咁樣你咁樣咁話，哦咁啊 OK 咁啊驚，咁啊知道佢身世啦，咁跟住佢又喺度玩啦，咁玩完 K 房咁啊，我今日梗係去食宵夜，食宵夜仲喺度玩緊嘅喎，即係喺度傾緊偈。我覺得呢條女咧，即係佢唔就算唔出嚟唔俾人包咧，佢個前途都唔會差嘅，佢反應好撚快嘅，即係對答啦，同埋佢好似都幾撚聰明啊！呢條女，因為好多女。我揾八皮，我以前揾開八皮，啊！突然間而家冇，我梗係頭下先㗎啦，係咪先？佢一冇咗，佢即刻就因為以前出嚟有錢係出嚟玩㗎啦，咁啊識咗個媽咪，個媽咪就介紹佢，你等啲仔啊，咪過嚟咯，咁佢即刻就翻工，佢係冇停過，一停咗包養，佢即刻就咩啦？咁呢個佢連出嚟玩嘅機會都唔玩。咁就證明呢條女都幾識諗㗎喎。咁，當然啦，個四皮嘢一個月可能好恐怖啦。咁，跟住呢佢話佢 識諗點會俾人包咗4年60,000一個月都要搞到咁坎坷，即刻撲出嚟車貸房貸40,000一個月都要咁樣搞法㗎。 咁佢供8年嘅話， 咁佢供親都要都唔係少錢㗎啦。 四萬蚊個月啦嘛。 係 囉。咁你之前六萬蚊個月八萬蚊個月你都儲唔到揸錢真係。真係都好大。都好大。 佢話佢俾屋企人都俾兩雞。 嗯。 係啦。因為咁跟住呢咁我哋食完嘢啦咁我同呢件女咁返去酒店啦。返去酒店嘅時候好平靜啦。咁跟住就唔使講啦一齊沖涼啦。一睇佢身形。哇零脂肪零脂肪除咗對鞋企喺我度都到我耳仔左右可以高我少高過耳仔少少啲真係高瘦但係平唔平有 B 有 B 以上都係未到 C 喂大佬真係呢啲咁嘅貨色加上佢個樣真係端好啊 ,ok 啦都係起咪咁真係其實抵撚到爛咁跟住啦咁我沖完涼啦咁一齊沖嘅咁我幫佢幫我洗得好乾乾淨淨啦咁跟住我就上咗床啦佢跟住就坐咗貴妃椅乜嘢都冇嘅咁跟住呢佢同我講佢阿媽微信下先咁唔緊要啦咁你咪坐貴妃椅嗰度微信下囉咁你我沖完涼啦咁佢喺微睡緊咁我咪坐埋佢囉坐埋佢度即係摸下塊面啊咁樣啦跟住呢唔知點解係咪即係佢釋放咗能量啊？即係好啲 energy 咧喺個 K 房度咧，同埋食宵夜 太過高漲啊！ 太高漲啦！一同佢阿媽傾完個微信咧，一放低部手機咧，跟住 cool， 唔係 cool， 係 cry， 喊， 跟住就流淚。我喺流淚，我屌！嗱，坦白好撚坦白講啊，我唔撚你係乜撚嘢女，我係最撚。唔鍾意你喊任何一件女我都唔鍾意你喊你一喊我的心情就会变得好冷淡我是认为一样嘢喊我可以因为我是客我会喊你来安慰我你应该所以我有权喊当然我唔会喊啦但是你就不能够喊嗱，呢個係我一個宗旨嚟嘅，真係啱唔啱我唔知啦。 我出嚟買笑唔係買喊。 係我出嚟買笑啊嘛，大佬我用咁嘅價錢出嚟賣你喊，係咪先？當然你係情有可原啦，或者感懷身世啦，我唔撚知咁樣。通常都有個嘢冇理由一放低隻手機就喊啊嘛，即係醖釀情緒就醖釀到咁。咁當然咧，亦都可能係一喺 K 房嗰度釋放 energy 太多啦，咁一去到呢個好平靜嘅酒店環境，你咪單落嚟咯，一單落嚟咁你咪感觸滾足埋喊咯，加上你又同你阿媽傾完偈，你嘅呢阿媽通常都講咩啊？哎呀，帶翻個男人過嚟見啦，或者我估下 過年啦， 係咯， 快啲揾個男人翻嚟， 男人過嚟啦，好掛住你阿女呢啲咁嘅説話啦，通常都係咁樣啦。咁屌你啦咁跟住就喊嘩一喊我就好撚冇癮啦跟住我話不要哭啦嗱撚 搞掂 搏嘢啦嗰陣我態度我都好閪嘅係咪講我好閪我完全係冇一個憐憆惜之心屌你啦喊撚完我心我真係咁樣我真係我係滾屌你啦想搏嘢咁跟住咁我好咗你砌啦咁我隔因為之前佢要講一句說話嘅佢想返屋企同佢阿媽視頻先佢話唔喺呢度唔想視頻因為唔方便佢返完之後再返嚟佢唔收我錢喎佢話返嚟先至收我錢咁樣講我話唔使啦我話唔撚使喺度搏撚完跟住走啦咁我照搏囉咁你知啦我就又飲咗酒好彩又聚得起啫咁 夾硬嚟 夾硬嚟啦夾硬射啦即係嘩真係我好唔撚鍾意感覺即係點解我要過夜其實因為我要第一 Q 半 Q 都唔緊要嘅當然有一 Q 最好啦半 Q 第二朝瞓醒有一個完善嘅 Q 咁我就你問我攞三千我都俾啦咁但係你又喊我就唔講咗坦白講你話要走咁我咪唔得啦你有乜搏嘢囉咪夾硬即係我一定要射㗎啦我一定要射係逼我射添喎喂咁我咪覺得唉好撚仆街囉我就要逼我就夾硬射撚完之後跟住你咁就喘氣啦跟住我都男講嗱我放你走當快餐囉你點計呀跟住嗰條女就即刻即係唔知我咪閪面啦同埋冇乜年齡色慾啦即刻對我態度又可以佢又開始唔係咁好啦。咁唔係咁好嘅 即係淨係含錢啫。佢話快餐就2100，因為我之前我已經俾咗100蚊小費佢噶啦，係俾，因為識見面嘅時候我已經俾紅包佢噶啦，咁啊我話佢2100，咁啊佢話你俾3000-4000我都唔介意噶，咁樣講，咁即係佢淨係含錢啫。咁話我話唔啊，我真係我做嘢有規矩，有規矩啦。啊，如果2000就2000，跟住我咪微信俾2100佢咯。跟住我話得啦，你可以走。跟住佢問我，你係咪嬲啊？不嬲，邊有新簽？如果我新簽，我投訴你啦。跟住佢話，你我又佢用普通話講，你投訴我都冇，我都冇問題噶，因為係我唔啱啊。佢覺得係佢唔啱。但其實佢啱嘅。佢可以話佢自己翻屋企先，佢唔收我錢喎，話明唔收我錢喎，翻屋企跟住同阿媽視頻完再翻嚟，先至搏嘢喎。其實某程度我忍得到，佢唔喊嘅話，喂我真係忍到，因為我可以唞唞啊嘛。最衰個就喊，一喊我就自己冇忍，我就一喊我就咁，我已經想趕佢走嘅啦。就因為喊一喊，算啦，唉咁我先變成 Q 咗嘛。咁唔係咧，如果佢只係翻咗屋企，但幫我投點都好啦，因為我未俾錢，我唔驚噶，係咪先？咁到佢翻嚟，都可能三點零鐘啦，三點零鐘我只肯定可以清清楚楚坐一橋啦，之後咗再診多橋啦。咁呢件女2500我咪值咯。咁當然而家我都值，咁我都叫佢診咗架橋啊，即係都叫 finish 啦，係 finish 嗰個人辛苦啲啫，係咁噏，咁啊又唔好話喎，因為呢條女真係始終係唔係出嚟做喎，即係啱啱出嚟做4日喎，咁副架餐都 OK 喎，咁啲其他啲嗰啲嘢，即係濕唔濕啊，扎唔扎呢啲我都滿意喎，我完全滿意喎，我係唔滿意佢嗰幾滴眼淚嘅啫，哇嗰滴眼淚溝迷咁樣大粒喎，副架餐 有冇擔？ 冇。嗱呢啲 service 係完全冇，坦白講佢服侍一條佬，嗰條佬唔擔嘅話，佢唔會擔，佢唔識，佢冇招呼嘅，即係甚至佢甚至乎，嗱我因為我講過程俾你聽啦，我瞓喺度，咁我話而家做愛啦，而家搏嘢啦，我話而家做啦，先就租吧，咁樣跟住話你幫我啦，我嘅硬唔硬？跟住嗰條女都話你已經夠硬嘅咯，咁跟住我你幫我帶套啦，咁我俾個肚佢，我冇咁講嘅，我俾個肚佢，佢幫我帶啦。戴完理論上通常啲女戴完就自己坐上嚟㗎啦，佢唔係佢一幫我戴完就砰一聲攤咗喺我隔離要我咩？咁我當然我想草草了事㗎嘛，咁屌你我咪診佢咯，即係佢完全係冇呢啲咁嘅招呼㗎啦，即係總之仲閪撚過 冇互動啦， 係啦，完全冇互動啦咁樣，咁呢啲坦白講佢唔算出嚟做，啱做咗4日咧，咁呢啲其實你冇得強求嘅，但係我最唔撚中意就係因為喊。如果你一喊，其實乜眼淚都唔得，我哋天仙都唔撚得。咁 我都好怕女人喊。 係啊，佢一喊我冇好撚冇癮㗎啦。咁跟住佢大概有可能點零兩點鐘到囉，其實診完我 Q， 因為我呢個嗰日我診咗好撚耐，我唔知其實診咗幾耐。咁診完我 Q， 咁跟住佢又沖個涼，跟住佢就走啦。佢又叫我唔好嬲啊，唔好生氣啊，跟住跟住喺微信又話唔好意思啊，咁其實某程度都我都應該其實我講唔好意思嘅，但冇去到最終你喊嘅，你喊就驚你一喊就令到個氣氛搞成咁樣咧，我唔想玩落去。咁其實我仲有著數喎，咁啊起碼出咗 Q 2100啫喎，係咪先？個紅包我係咪都俾㗎啦？係咪先？咁我叫你話滿唔滿意？咁其實 除咗滴眼淚有冇？ 除咗滴眼淚眼淚咧，我就好撚滿意嘅，同埋揀屌一 Q 嘅話，揀射呢兩樣嘢，咁呢啲成日我成日都有啦，揀緊做。咁除咗個眼淚，我非常滿意嘅。你100分滿分，我俾90分嘅。 哇，都咁高。 嗱，而家嗰一滴眼淚，我而家俾咗70分咯。 哦 ，OK。 啊，咁揀射，我而家俾咗50分咯。 哦，係咯係咯。 係咯，如果喺我而家50分，本來如果冇滴眼淚，唔係揀射。我真係俾90分以上啊！因為件女真係得噶，話聲咧，嗰晚洪順蛙同埋阿輝仔嗰件高袖平嗰件袖平啦，喂，都同我嗰件女係冇諗得輝嘅，係拋離嘅。就算我呢幾次，其實坦白講，呢件女係我應該喺珠海搞咁多件女，係最撚 健 靚嗰啲身材又。我喜歡的身材啦 ，B 你哋可能嫌唔撚得啊，我非常之中意。佢零脂肪啊，又夠高，個樣又唔差。 咪零脂肪真係好吸引。 佢係薄啊，個人瘦得嚟薄啊，我真係好撚得。咁啊， 話唔定，話唔定下次佢已經又俾人包起咗啦。 係啊，佢坦白講啊，佢同我講佢都係希望我包啫嘛。佢都我覺得我可以俾3000，可以俾4000。咁佢都認為我可能有啲錢㗎，係咪先？咁我有啲錢嘅話，咁佢希望我包佢。坦白講，你26歲㗎啦，妹，點包你啊？係咪先？有都唔包啦，六雞至白雞，六雞嘢我真係夠我蠢到磨損啦，話聲咧。咁喺我嚟講呢一次，你話好唔好玩咁啊？過年前好玩咯，過咗年後唔好玩咯。 啱啱就係嗰一剎那。 嗰一剎那咯，咁啊。咁啊，你會唔會再揾？我一定唔會再揾啦，因為你酷啊嘛，係咪先？而且我坦白講，佢都唔係喎，佢都唔係諗住話我一個好會好長期飯票嘅人啦，因為佢想揾一個長期飯票噶嘛，想揾一個人包養佢噶嘛。咁我諗佢都會好落力嘅。我知道點解佢會喺個 K 房度咁撚落力嘅。 我就係因為想揾老闆。係 啊，佢都咁樣玩法。嗱，坦白講啦，老闆。我可以招呼曬你所有嘅朋友嘅，我咁多 energy， 嗱你帶我出嚟冇失禮嘅，我試有檢，我諗佢可能係咁樣，但最衰啊，你一個 眼淚搞掂， 一個眼淚你喺你 K 房嗰度咁多 energy 釋放出嚟，去到 K 房 down to earth， 跟住 cool， 咁屌你啦，喺我嚟講就唔肯使講嘢啦，坦白講，如果佢啊，真係佢。如果佢，我成日覺得，我諗佢，如果佢覺得我係會一個將來會包養佢嘅老闆，佢唔會哭嘅。 都未必㗎，佢真係可能博你心軟啊嘛。 扯撚線，睇個樣都唔會啦，唔知啊，真係唔知啊。即係我哋食嗰餐飯都唔係食得咩啦，係咪先？咁啊呢個元旦倒數就係咁樣啦。咁啊 OK 啊，咁啊年11啊，你先十二啊， 年十一， 咁啊。喂，恭喜發財啦！ 恭喜發財啦！ 咁啊，神山虎照買啦，打賞照打賞啦， 缺一不可啦， 係啦，缺一不可啦，咁樣新年願望大家都係一個嘅啫，咁啊 ，OK 啦，希望唔好食 GD 啦，唔知噶 ，TG 係 TG 噶，咁啊點都好啦，唉，唔係一齊講啦，咁啊上個禮拜唔好意思啊，草草了事，因為冇電啊，今日我哋插翻電先可以講呢節啫，咁啊節目時間真係差唔多啦，我做翻 冇呃鐘啦，啊突曬鐘， 突曬啦，我又冇今日冇拉布啦，亦都冇乜嘢嘛，突曬俾你啦，補翻上個禮拜冇電啊嘛，我唔想錄下冇撚咗，重新再錄啊，好撚辛苦，一係錄四集，咁啊真係拜拜啦，咁啊下個禮拜未知啊。咁譬如呢、這、一個，跟住落嚟，我仲有冇得去玩咧？其實我唔知 嘅。 即係我仲想同網友最後講一句，隨時會停一兩集。網友真係唔好介意，因為我唔想講大話啊，我唔想作一個古仔嚟同你講。即係我要去玩 過。到時有飯盒噶啦，係 希望啦。即係有啲飯盒都可以講一集啫。咁上一上嚟淨錄一集好啦，戇鳩啊嘛。咁就分分鐘可能會停一兩集，嗰啲網友真係唔好介意啊。咁我盡量停一集啦，或者算啦，因為我啲留翻啲罐頭做啊嘛。咁上個禮拜休咗一日。咁其實我都係因為驚過年冇啊，我真係好驚冇節目講啊。咁啊，唔通有神山虎廣告雜誌咩？一屌㗎啦， 又那些年咯， 又那些年咧。系咪先？咁啊，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下 整個聽拉特輯咯， 聽拉特輯趕客噶啦，係咪先？咁啊，下個禮拜見唔見唔知。總之有就會做啦嚇。咁啊，留意節目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見啦。 拜拜。 拜拜。